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我就是那么喜欢你，不能抗拒，就是那么喜欢你，就因为那是你。谁把自己当对手，每天前进后退不放弃，我伸出手量距离，感觉和你总是有点差距，突然的相遇瞬间就要决定，可是我能给你什么，有过去的人也想对爱认真，深深吸口气出一个讯息，我就是那么喜欢你，这么彻底，就是那么喜欢你，带来乐趣，就是那么喜欢你，不能抗拒，就是那么喜欢你，就因为那是你。我是自己的对手，每天内心交战不平静，你特别多过美丽，跑进心里紧紧把我叫醒，这一个天地总有哪里可去，我站起来排掉过去，男人的情谊写在嘴角笑意，下一个叹息就留给你具体，我就是那么喜欢你，这么确定，就是那么喜欢你，来来乐趣，就是那么喜欢你，不能抗拒，就是那么喜欢你，就因为那是你。突然的相遇瞬间就要决定，可是我能给你什么，有过去的人也想对爱认真，深深吸口气吐出一个讯息，我就是那么喜欢你，这么确定，就是那么喜欢你，带来乐趣，就是那么喜欢你，不能抗拒，就是那么喜欢你，就因为那是你。我就是那么喜欢你，这么确定，就是那么喜欢你，带来乐趣，就是那么喜欢你，不能抗拒，就是那么喜欢你，就因为那是你。 明星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 此刻我是主打。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录音。 那是我们总有好多话，什么事都可以讲，我的爱情比你早，却一直放在心上。

让我为你再唱一首歌，让我为你再流一行泪吧，让我为你踏出那犹豫不定的步伐。嘿耶，就让我为你再唱一首歌，就让我拥抱张开眼第一道曙光，转过身的刹那绽放笑容吧。 岁月留声机， 岁月 岁月留声机。 我们的故事是戴佩妮写给自己母亲的一首歌，也表达了一个人遇到挫折觉得迷茫无助的时候，总想要回到妈妈的怀抱寻找一丝温暖，希望妈妈给予自己继续前行的勇气和力量。

请你收起一切，相信这晚是结局。听说太理想的恋爱总不可持续，我却哪管千山走遍，亦要切返去捕捉。 真实的你，爱

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天，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赠我的心中艳阳，如流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思科高级副总裁吴问奇， 所以我觉得这种时候呢，就是说把你自己的这个专业的东西放在一边，然后把你自己要被认可的这个东西放在一边，而是说我们真的能够帮助人才去成长，然后帮助企业去成功，在这种时候呢，我觉得就更加有成就感。所以我想这个就是说有一个对自我和对自己这个职能的价值的一个渴求，转变成 真的把自己融入到企业的这种成长过程中间去。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好， 开始啊，我们创业那个时候本来政策就不够明确，就不够支持，你始终走在前面，那么是有点野蛮，但是这个野蛮呢也有个度，所以说我们叫我们提出一条叫顺潮流而动，内有超前，快半步，你不超前你就没有机会，不野蛮当时有可能就不可能，所以说我叫快半步，不是快一步。 著名主持人汪涵， 不要轻视行动的力量，也不要轻视个人的力量，用心的去做你认为你该做的每一件事情。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春节你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 新的一年我最期待的是，先说工作吧，我希望真的可以慢慢的沉下心来多学一些东西，然后还有最期待的是，希望新的一年我可以瘦20斤。第三个呢，我希望可以偶遇一次明星吧，哪个明星都可以。 期待的事儿，那就是过节回家可以看到好多的老同学呀，然后吃到以前想吃的呀，然后那个可以吃到那个怀念的味道，然后再就是可以美美的懒上那好几周啊。 春节让我期待的是，可能就是能收到压岁钱了吧，因为春节收红包一直是我们家人的传统吧，每年我的长辈。 失去里让人领悟，呼吸。 需要多一点空气，思念几乎让人窒息，沉溺漆黑无声的海底，说一句再见是那么容易，多久才能填满这冷清，夜里的苦天里，我慢慢呼吸，呼吸没有你的空气，也没有模糊我自己，和你分离让我更清晰，我轻轻呼吸，呼吸着冰冷的空气，昨天在泪眼中远去，有我温柔回首这风雨，微笑竟然是我最常想起的表情。 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